第91集，新年快乐。 你在说啥？你这么简单就把我推出去给别人了？ 怎么是我推你呢？你这几天给我发的信息，不就是告诉我你喜欢人家了，不就是在给我离开的时间了？那我就赶紧准备了呀。 许少卿差点噎死，差点。 我，所以你这就已经准备好了？ 安里攒了下眉，抱过那个鼓鼓囊囊的包。 那是我自己的事，不能证明我没把你上心。为了这个，我还学习和准备了好多天，想让你舒服地结束这段关系。 原来竟是个分手的锦囊。 许少卿突然觉得有点头晕，祖传的高血压要来了吗？他靠在一边，累了。 阿里，如果我心里已经有了别人，那为什么还要找你呢？不好笑吗？ 安里惊讶的脸上挂着一种你还不了解你自己是个什么狗玩意儿吗的神情，然后那个表情很快松弛掉了。他把包放到一边，声音有点苦涩，还有点欣慰。 你能这么想，我为你高兴，那就算了吧。 你 果然有了谈感情的人就不一样了。 安里甚至真的上手捋了一把许少卿刚才弄乱掉的头发，表示鼓励。 这样很好。 管你妈的很好。安里，如果我喜欢谁，我就恨不得接近他的人全部人间蒸发。你呢？ 我当然也有私心，可我做不到，就算了。 就算了？怎么能就算了？哎，怎么他妈的可以就算了？你说你离不开我的，你说你没我就不行的，说了就完了？你不是应该使用一些办法把我留下吗？什么哭闹、撒泼、打滚、努力挽回、真心打动，你什么都没做过，白白说那些好听的花言巧语，都他妈就是放屁而已。操！我算知道你和你老婆为什么会离婚了，你这样的男人太让人没有安全感了，你没心，你根本就没心。沾上你真是一辈子都要倒大霉，混蛋！沾上你真是一辈子都要倒大霉，沾上你真是一辈子都要倒大霉。 许少卿越说越激动，安里惊诧地瞪着许少卿忽远忽近的脸，头脑里似乎正经历着动荡。 原来你想要这样的，你之前不是几次三番地跟我强调来着，生怕我粘上你。我以为你一直想要那种知进退的友好性关系，怎么，原来你想要这种纠缠不清的类型？但这不好吧？你不觉得像刚要一样，纠缠不清的男人很可怕吗？难道你想让我缠着你？ 说说看，你会怎么缠着我？ 我不会。如果你喜欢梁宁，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比和我不清不楚的好，我就会走开。 许少卿又倒在玻璃上。 哼，我不喜欢他，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他？都是你自己脑补的，可不要赖我头上。我什么都没说过，我就给你发了点日常，我俩一块出差提到他很正常嘛，你自己就要走了。 许少卿又颠倒黑白的狡辩了，大概隔了十几秒，安里才很尴尬地叫了一声 啊， 然后他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包往自己身后塞了塞。许少卿看了一眼安里这个无用的动作，直接把包拽出来抱在怀里。 去开车。 安里又把包抢了回来，脸上有些可疑的红晕。 那你别动我的包。 到了酒店，安里先去洗干净，然后许少卿去洗澡。等他出来的时候，安里居然睡着了。 现在是下午，这里是1208。 安里眨着发青的眼圈看了他一眼。 算了，睡吧。 这几天都没有睡好，让我先睡一下，养好精神再干体力活。 他可能是因为我下的醋饵，所以这几天才没有睡好，刚才还跟我逞强。 许少卿那簇火苗就像烧到末尾的火星子堆，一颗颗减少，可是另一种也还不错的快乐在肚子和胸腔里，就像吹了春风的丁香花，一朵朵增加。他也倒下去，和对方相拥在一起。 你不诚实，你爱我爱得不行，你没我会死掉，你还装。 我以为你一直以来想要那种知进退的友好型的关系。我不会，如果你喜欢梁宁，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比和我不清不楚的好，我就会走开。 许少卿心里的快乐又逐渐萎缩，有些小石子一样的膈应。然后按理睡到了第二天上午，他起来的时候，许少卿正在百无聊赖地玩手机。 哟，你好，现在是公元2032年大年三十，祝您十个新年快乐。 安里很不好意思，跳下床去洗手间刷了个牙，又跑回来，翻身挨在许少卿的身前。许少卿马上就起了火，开整， 你能不能慢慢来？ 谁让你睡那么久？咱们只有半天时间了。 半天，半天还不够吗？ 傍晚时分，俩人走出酒店，许少卿看起来精神不错，安里可不怎么样，像是被掏空了。因为天已经挺晚的了，许少卿还要赶去爸爸家，所以安里没让他送回乐道巷，而是让他送到车站。 你今天就不能打车回家？今天过年。 安里觉得他没有必要打车回家，因为他不着急回去，在哪儿都一样。但他没说，他下了车，许少卿也下了车，看着他。身边车来人往，安里突然走过来，轻轻抱了他一下。许少卿受到惊吓，一把推开了安里。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伪装多年，这纯属是一种条件反射。许少卿自己一愣，看安里被推得退后了两步，想伸手去拉住，安里却又多退了一步，脸上有点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想说新年快乐，你别那么紧张，普通朋友也是这样的。 许少卿听这话呆了呆，就走过去抓住他的手，用力攥了一下。 干嘛？刚才在上面没报够啊？ 安里把手抽出去，一边转身一边跟他告别。 明年见了，许老板。 那个抽手的动作让许少卿心里突然一堵，立刻想到我就会走开之类的屁话，这大概就是一种贱皮。他又上去拉住了安里。 怎么了？ 你自己一个人过？等我对付完家里那顿饭，晚上我去你家找你。 安里进去之前是跟家人一起过的，但现在他母亲也没了，家也散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过年。 别找我了，我可能吃点饺子就去望江桥看烟花，跨年的时候那里都有很多人一起过年，就和家人在一起吧。 家人？不知道许少卿回家看到新的家人会是什么反应。安里有点忐忑，因为他想90%以上会是生气，气自己背地搞鬼，擅作主张，先斩后奏。但那样也没办法。 许少卿没有告诉我自主消毒的事，不想用这个天大的恩情捆绑，也就同样不会让别人冒充他的孩子去骗他的家人。就像他不会交女友，不会骗婚，背负着罪恶感和家庭压力，却也没有想过利用任何人换取他自己的安宁一样。 可安里觉得目前这个应该是挺好的缓解方法。安里知道自己的行为自以为是，也许未必会有好的后果。 因为他笨，不够深谋远虑，却企图背地里隐瞒一个聪明人，去做一些暗戳戳的事。但他欠了人情，还不起，可他不能换掉自己的脑子，成为百事精，成为许少卿一样解决问题的那类人。安离只能尽量用他自己能想到的方式去做他觉得会好转的事情。 我就这样了，如果我没有做好，就更努力地去补偿。如果他觉得我侵犯了他的领地，冒犯了他的隐私，多管闲事，那我就努力收拾下场。如果他觉得我不可原谅，我就直接消失。 安理觉得这大概是自己拥有中式长辈强烈的那种我为你好的可恶基因，有点自责，但却没有后悔。 许少卿，新年快乐，祝你余生都快乐。 余生的快乐，余生再慢慢祝。 许少卿不喜欢这句，怎么都听着别扭。他踌躇了一下步伐，还是走前了两步，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了安里一个朋友一样轻盈的拥抱。 新年快乐。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